打破山头主义，拥护百家争鸣，撇开门户，打开心窗，集思广益，嬉笑怒骂，装鞋并作。问乾坤，逢星期三晚10点至11点半，萧鼓声中，逢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半，萧若元陪你谈文学，论民生。 手臂和雙腳的毛毛好像原始森林那麼性感愛眼，夏天怎麼穿背心和比基尼啊？ 不用怕，變靚啲的彩光和激光脫毛一口價都是288元起，你看我全身每個部位都那麼光滑亂白，都是所費無幾的。 嗯，那我快點要找變靚啲幫手了，準備好迎接夏天才行。 女人味是源自一舉手一投足，夏天到了，不想一举手一递脚就被人笑是原始森林那么尴尬，快点清理了些外眼的毛毛啦，变靓啲，彩光激光脱毛一口价288元起，热线是8101-1183。 好，北上频道杰斯仔回来了，那就 喂，上个礼拜你去哪里啊？ 我到今日先回来了，是啊，那就今日星期五啦，我们都是录播啦，那但是先讲讲啦，就我们今日这一集就新时间啦， 摆了礼拜六到， 没错啦，那在星期六的10点半至11点半，那这个是一个我挺开心的，因为摆了一个时间呢，是我你知道我成日好喜欢想做直播，咁就呢個可以俾一個機會啦，即係唔使話好似之前咁樣點半啊或者兩點啊，咁嗰啲時間呢就好難去做好直播囉。咁就其實我同阿出面阿牛啊商量過嘅。咁我諗就遲啲啦，如果我希望睇下會唔會下一個禮拜嘅嗰一集呢可以嘗試做到直播，因為要同出面推咪嘅工作人員。 喔、哦、佢實有㗎啦，到幾 時㗎嘛。 唔使懷疑呢樣。 不我都會盡量會喺人網預先啦，我會預先幾日咁樣即係通知定啦，因為我都想即係如果做直播可以有個互動咁會好玩喎。 哦，呢、這個當然啦。咁我亦都要睇睇點解會今朝日唔係先，因為北上頻道點解會喺禮拜六出現咧？其實呢個節目本身咧嗰個收聽率相當之高嘅。 係。 咁而家我哋拓展禮拜六、禮拜日嗰啲節目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考慮到話，即係你邊啲節目咧，我哋嗰個收聽率把握比較大嘅時候咧，我哋先至搬過去。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北上頻道擺咗個我哋。讲话一个黄金嘅时间啦，咁我哋相信即系将个节目时间再移去嗰度咧，呢个节目嘅收听率会更加提高嘅。 哦，OK， 冇所谓啦，即系有冇人听我哋都咁做啦，咁啊系咯，啱啱今日翻嚟啦， 咁你翻嚟咧，当然啦，你即系巡回啊，即系咁多山车都跑匀啦，咁当然有好多即系呢个礼拜发生嘅事情啦。但系总括嚟讲，我有一个疑问就系话，其实呢一排咧，我哋都系环绕住呢个奥运啊，即系所有嘅活动咧，都系环绕住呢个奥运而去做咧。 系啊，好烦啊，去到每一个地方，即系我哋祖国就特别威嘅，即系我觉得就系每一届即系奥运都系一个城市搞。但我哋就成个国家去搞嘅，咁所以就即系去到边你都会觉得好烦啦。即系譬如话呢个礼拜搭几次飞机啊，咁譬如话我 even 都去过上海浦东，咁就即系啲国出入关系真系烦得好紧要咯。即系验行李系验两次，最起码。 咁你每一次出门嗰阵，你搭飞机啦，通常预多咗几多时间咧要？ 我通常就我对我嚟讲就冇乜所谓嘅，我通常咧就习惯咧，我都系预两个钟头嘅，即系两个钟头。 哇！你预咁多啊？ 系啊， 我冇预咁多啦。 嗱，因为我有个习惯就系，因为而家你大部分机场亦都可以无线上网，咁其实我早啲去机场咧就因为尤其是喺大，因为 大陸嘅機場咧，其實你預鬆啲時間係會好。 係，佢講呢樣啱。但就算係咁咧 ，at 嗰個問題，我哋以前做即係跑開國外嗰啲咧，我哋都唔多唔少都要面對嘅。第一樣嘅塞車問題啦，即係去機場嗰條路係咪暢通啦？即係你估計唔到有陣時，去到佢嗰啲突然間出現嘅問題，你自己要預鬆啲啦。但即使係咁咧，其實我自己一般去機場，我都係唔喺大陸入邊跑國內線，我唔係預咁多。譬如話你預上機咁樣，你香港預一個鐘啦。我喺入面我預大概40分鐘至甚至有時半個鐘㗎。 哦，嘩咁就好慢。 我係好慢人，但因為我唔想花啲太多時間喺度。但你點解即係容許係咁樣呢，就是、因為國內個航線呢基本上佢個班次比較稍微頻密啲。即係譬如你甩咗一班跟住第二班你通常都唔會差太遠。譬如好簡單，我哋譬如話由廣州去上海咁樣啦，咁佢基本上你咪當好似直通車咁樣。 係。咪因為有幾種人嘅即係搭飛機喺國內搭習慣就因為佢班次密咧，咁有好多咧就去到先買機票啦。 系啦， 咁呢個係唔係問題嘅？大部分好多大城市嘅機場都唔係問題。咁譬如好似我呢艇咧，我點解嗱？我預點解預早咧？第一就穩陣，第二咧就我就有個即係、就是、我就比較奄尖嘅。咁我坐內陸機咧，我就成個咧就好中意咧，好早就去 check in。為咗乜嘢咧？我就為咗攞嗰個逃生通道位嘅，因為嗰個位咧係最少大陸人咧夾住我啦，同埋比較坐得舒適啲。因為你知啊。冇錢坐頭等係咪先？咁所以咧，我就好早咧就要去 check in， 就攞定嗰個位。 你呢個我就啱相反，我搭長途機我就搶嗰個位嘅。 係， 因為就太辛苦。你搭長途機，譬如話你 一定啦，一定啦，係 嗰個位哦，就俾你即係行嚟行去啊，即係伸下腳咁。我嗰個我就坐到舒服。不過當然即係大家要知道嗰個逃生位咧有責任㗎。係，即係咩冬瓜豆腐嘅時候咧，你要做 係，同埋係幾煩㗎。因為咧就每一次坐咧個空姐咧又要同你噏一輪耶穌。咁我每一次同佢講知道啦，知道。佢唔得，你知道我都要同你講，又要講大輪之後。 空姐靚咪得囉，冇所謂㗎，你望住佢佢同你講下。 咁但係就好舒服啲囉，即係因為冇咁多大陸人夾住你。 係真係㗎，我搭飛機我都係專登揀嗰個位。如果攞唔到嗰個位唔緊要，我攞去隔離嗰啲呢就啱啱前面黑埲牆，總之前面冇人坐嘅。嗰啲位都好 OK 嘅，每輪都可以攞嗰啲位。 但係總之搭國內航線都係辛苦 嘅。或者你即係短啦，可能個人鐘嘅話，可能你會選擇嗰啲前頭第一排、第二排嗰啲位咯。 咁但係呢次奧運咧，我都要開始學習阿傑斯仔呢個做法啦。因為你知道咧，即係呢一次就唔係講笑嘅，你由坐火車。去呢、這個即係北京市，搭飛機，基本上呢一排咧都係遇到即係咁麻煩嘅一啲限制。 我今個禮拜又坐過飛機又坐火車，我 even 坐嗰個最簡單嘅，我都試過坐過由呢、這個羅湖去呢個樟木頭，嗰程叫咩？嗰、那個叫和諧號啊，咁平時好簡單嘅喎。但今即係早上呢幾日上早幾日去坐嘅時候都好煩，都係所有行李要過 X-ray， 咁你依家人多嘅時候排隊排得好。 我哋都約略提過呢樣嘢嘅，因為我自己上兩次你喺度我都講過啦，即係有啲人係因為呢個 X 光機咧而個班車搭唔到。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喺其他地方咧，我懷疑嗰個保安工作咧。是會更加嚴厲。其一呢就是當然是北京啦。其二是不是應該上海呢？ 上海。 你在上海那個經驗 各大城市都是。上海就可以證實告訴你聽囉，就在這個人民廣場站，即是最大的站。因為我記得有一集有一個網友問過我們的。咁他說會不會人民廣場站都有啊，咁我可以告訴你聽是都有人在這裡 check。譬如如果你帶水啊或者有些袋那些呢，他可疑的話呢是會捉你買茶的。不過我在人民廣場站呢就我見到的情況就是人就有擺度的，但我想可能因為都做了一段時間啦，其實那個情況就其實都不是說太過嚴謹啦，即你知那些友呢做事就會開即耐了就會比較馬虎一點，即求其看下不但都會有人看囉。是啊。 咁我記得那時呢我唔知其實我記得嗰次北京搭火車去上海咧，其實好耐之前嘅，都幾年前嘅事，佢已經開始擺部 X-光機喺門口度。其實佢都係要你入去之前都要擺件行李去 scan 嘅，但係我覺得好 hea 好 hea 嘅啫，將循例擺入去。 而家唔止咁簡單，先咧有巴士啊， 啱啱出聲係卡魯，係啦，咁啊卡魯上出嚟嘅。 佢究竟係而家係佢真係有好？望一定望一定望你先，系咪？系咪真系个去会真系执正嚟做先？而家 咪就 而家咪执正做。你想 而家 你唔信你可以试下嘅。 你唔使啊，你等你就走去黄冈得噶啦。系比平时系严谨咗，一定 你揸住个无论揸住咩袋都要过 X-ray。 好啊。 跟住然之后呢就过完 X-ray 呢即係再抽查嗰个机会率呢係大咗好多㗎。即係再要睇睇下你入面有 咩。你见唔见 无论係出关入关都系咁样㗎都系。因为要过一次再抽查。 係啊 係啊。我都话过一次检即喺报纸都有报道啦即係打交成㗎嘛。 係啊。咁即係你搞完呢啲嘢就其实就即係你話下一次再搞呢啲大型活動我諗即係共產黨自己嗰啲人都要諗過即係其實係點講呢你會感覺到其實冇乜嘢歡好似即係 歡樂 嘅即係係好煩呀即係做到因為呢件事係搞到全部都好煩囉。咁譬如話你唔好話淨係保安嘅問題呀即係你係睇到最近其實做咗即係因為奧運其實做咗好多好多嘢呢係令係去撳住啲民怨嘅。譬如話即係好明顯啦就係最譬如最近呢兩個禮拜呢喺深圳同埋東莞呢嗰個即係大信訪即係我之前講過喺廣州做咗一次啦但係喺深圳呢同埋東莞呢兩個禮拜做嗰個呢係比上一次廣州嗰個呢係更加大型即係你會見到其實汪洋係幾抵賺即係其實佢就抌咗好即係佢就命令曬所有深圳同埋東莞各個鎮所有的鎮長同埋啲區委嗰啲呢就一齊要好密好密咁去做即係而家就應承咗呢即係譬如東莞嚟講呢東莞每一個鎮就會基本上呢係每一個月係做一次咁深圳嗰啲呢基本上呢都即係聽講佢哋都會承諾啲市民啦就會係大約係三個月到做一次咁同埋呢譬如上一個禮拜我知道深圳做嗰個大信訪係做得好誇張即係無論龍崗鎮啊南山啊或者羅湖啊總之保安全部都去做每一日呢嗰、那個區位呢就真係八點零鐘朝頭早呢就得喺度呢一路見到夜晚咁呢平均呢就每日呢見八幾人咁就去聽佢講因為我諗係呢個其實一定係同奧運有關就係因為佢哋希望撳住啲人唔好俾啲人即係上去囉。 咁用你呢個邏輯去推敲咁我講奧運之後搞唔搞到成移民㗎。 係呢個梗係啦呢個梗係啦過咗奧運就神仙啦。 係呀。 而家就係咁樣即係你我聽過一個新聞係仲好笑㗎即係你知道廣東省樓市大冧啦咁其實深圳呢而家呢已經係即係開始有一個斷供潮㗎即係因為已經開始有好多買咗樓嘅業主呢係變咗負資產㗎即係譬如有啲個案出嚟呢就係呢係半年前買一層樓譬如可能係80萬到啦咁佢同銀行可能按40萬啦但係嗰層樓而家呢得返30多萬即係佢直情係負資產咁而家呢開始呢就已經有好多人就斷供因為即係大陸人係比我哋香港人更加狼嘅即係佢覺得佢呢就好多大陸人嘅心態呢供樓呢就係咁樣嘅即係佢就會覺得呢嘩我層樓跌到咁樣已經即係我就唔借供啦我等銀行嚟同我講數即係好多大陸人會係咁嘅想法。咁而家呢就即係我最近睇過即係珠江台有啲報道呢咁佢就問返即係中國銀行嗰啲就問啊係咪最近嗰個斷供潮好犀利呀咁。但係呢即係我哋所收到嘅風就係呢其實即係中央都俾咗即係中國銀行一個指示就係、是、喂喺奧運期間呢唔好搞咁多嘢住。佢無論點斷供呢都 咁着手 將佢界定咗唔好追佢數住係呀真係咁樣因為呢佢哋本來係有一個準則呢就係咁譬如話你一個月唔供樓呢就唔係唔當你即係未當你係叫做斷供嘅咁但係三個月或以上嗰啲就已經開始呢就要法律諮詢啊追你數啊之如此類但係而家三個月以上嗰啲唔好做住因為奧運唔好搞咁多民怨即係乜嘢都係因為奧運就拖住先所以因為奧運呢咁所以就好多好多啲啲好 激烈。喂如果係咁呢就奧運應該長搞。每年喺中國搞一次嘅一 日。再搞埋世界盃。 總之乜嘢都喺中國搞咁著數嘅嘢喂斷供又唔追有啲咩有啲民怨就可以俾你申訴啫。 喂你會見到佢係因為即係因為佢唔想有好多即係唔想各地或者有好多 我咁講啦即係呢個本來唔係我哋啲啊即係 small potato 去講嘅其實我真係即係希望佢聽到啦你越係想咁啦 就越會撞鬼好多嘢突然間爆出嚟嘅，好似上海無端端一鑊大爆炸啦，係嘛？係 啦 係 啦， 即係你越想撳，你越想即係安全嘅話咧，其實就嗰、那個個局面咧就越難處理。不過我題外話差一句啦。其實而家喺東莞咧，同埋深圳咧，咪開始進入呢個休漁期啊，休息娛樂期。 Yes， 係啦，呢個都可以講講啦，因為知啊，隔離嗰個節目啊，唔知幾時開翻咁樣，講 快㗎，唔會永遠唔開嘅，一定係就某一段時間。 因為嗰個節目主持人放大假啫，我哋冇乜嘢嘅。 佢有休漁期嘛。 唔係，我成日講唔好，大家唔好咁多嘢諗。其實咧，因為我成日講啊，因為咧嗰個節目啦，同埋呢個我哋嘅電玩啊嗰啲咧係。一啲即係好大成本嘅製作嚟㗎，即係嗰個節目主持咧冇錢咧，咁冇得玩咧就冇得做個繼續做個節目嘅，就係咁簡單嘅啫。OK， 咁但可以講下咧就娛樂場所係啦，娛樂場所就東莞而家其實就喺呢段時間開始做緊一啲嚴打啦，咁就譬如話即係啲卡拉 OK 場咧，就已經我知道有幾間咧，就都已經係有公安去巡啦，知唔知？但係就因為佢哋係有默契嘅，咁所以咧其實嗰啲場自己都知道係譬如話邊一日幾點鐘去巡啦，知唔知咧？咁但係咧就我亦都知道有啲將會一定會有，就係、是、會喺奧運期間嗰個月咧，其實喺東莞或者深圳有啲娛樂場所咧將會停。 系， 直情停咗佢，因为佢哋都唔想搞 佢。呢个理由好简单嘅，即系你爆起事上嚟，嗰、那个地方领导一定咩都认噶。 系啊， 所以嗰个佢哋唔会冇呢个险噶。 系啊， 我举个几话嗱，即系如果你话，譬如话你哋有啲你要上去公干或者点样都好，总之到了八月咧就唔好啦。 嗯， 唔好亂嚟啦， 系啊， 做嘢就做嘢， 系啊， 過咗個月先，如果呢個月新行嘅去澳門， 嗯， 算數啦，即係因為點解咧？而家呢個連打咧係唔單止喺東莞啊、深圳， 全中國啊， 香港、澳門、深圳全部一齊做嘅， 係啊， 所以。过到八月嗰阵时候咧，就真系自己要醒定啲吓。 唔系，其实而家已经开始要小心，即系我成日即系苦口婆心就提所有成日会北上嘅人咧嘅朋友咧，即系男士啊，男性嘅朋友咧，即系如果你哋系有夜晚出嚟玩下嘅，即系会平时有习惯带女仔翻酒店嘅。戒咗佢先啦， 系啊， 真系唔好搞呢样嘢， 就系嗰个月咯，嗰个月， 系啊， 一个月好快过嘅， 系啊， 你叫只牛搞一个月先睇得 啦，嗰只牛咪停更一个月咯。 奥运之后嚟到十一噶咯噃， 嗱你咁样讲啦，嗱十一咧就每年都系咁样噶啦，嗰啲就例牌要做噶啦，咁你咪即系置订咯自己系咪？但呢次唔系讲笑嘅，呢次系 no joking 啊 ，no kidding 啊，大佬即系就算你想去都未必会开俾你。 嗯， 咁就咁簡單啫，所以呢個唔需要 elaborate 嘅啦。 係啊， 就係咁簡單啫， 即係乜嘢都要小心咯。 係啊，咁除咗呢、這個即係咁麻煩嘅保安工作之外咧，呢排亦都有好多嘢炒啦。 嗯， 譬如話我哋見到啲紙幣啦， 唔係窿咗咩已經？ 未咯，未咁快窿嘅啫，都有一兩三個禮拜嘅，唔使咁快灰心住啊！ 我就係我好慚愧就係我仲未見過嗰張紙幣嘅，即係我真係冇機會因為我就我第一我就呢、這個我人不在北京啦，咁第二就係我喺啲浙江喺啲鄉下地方啦，即係成呢十日都係咁即係我某個節目主持人啦，阿的哥啊，阿的哥仲發個短信叫我幫佢買五張佢都 佢炒嘅佢 喂，但係我點可能同你買到五張？咁我因為佢叫我咧，咁我上過去淘寶網睇啦。咁但係淘寶網好早已經 ban 咗，亦都淘寶網就係已經發聲明出嚟，就係邊個攞呢張紙幣出嚟炒咧，就會即係會刪佢個 account 嚇。咁所以就冇。 我唔明白喎，如果你淘寶網刪啫，咁你 eBay 會唔會刪咧？ 咪 eBay 唔係國內㗎嘛，唔係唔淨止淘寶網啊，係講緊嗰個咩易趣網嗰啲， 易趣 嗰啲全部出聲明係唔俾炒呢一張銀紙嘅， 太神聖啦呢張銀紙， 嚇咁就咁我上開淘寶網就發現有另外一樣嘢，原來最近就炒緊咯，就係、是、炒蚊嘅標本。咁呢個真係又係幾得意嘅。咁就 試完咧，就係有一個人咧，僆仔啦，我自己無端端咧拍死幾隻蚊，跟住咧 跟住又唔知點樣又包裝好，跟住拎上淘寶網一蚊底夾拍賣咁樣。咁 唔係佢補充就係佢唔係一蚊，佢最初嗰陣時咧，嗰條友咧，嗰條友叫靈男，咁而家就啲人就叫做蚊子男，咁佢就係、是。佢就係第一個就喺淘寶網度咧，就影咗幅相，跟住然之後話咧就唔知咩全手工製造，就即拍即賣咁樣，即係 有橋有橋 係啦，就有係啦。咁然之後咧就六蚊一隻，佢第一次賣出嚟，咁就賣蚊。咁咧就然之後後屘咧就發覺佢嗰、那個佢其實係佢個目的咧就為咗去增加佢嗰個 account 嘅瀏覽，咁佢發覺係好有效。咁呢條友咧聽聞咧就俾上海之後咧就俾上海嘅某一間外資嘅澳洲嘅呢紅酒公司請咗佢，就年薪唔知12萬咁樣就請咗呢條友，就因為話佢有 selling, 有橋啊，即係有橋。咁然之後跟住咧，因為呢條友之後咧，就發覺成個淘寶網咧就好多人開始咧跟風啦。咁有啲人咧又跟就直情講明就是，我擺明係跟阿蚊子男咧就我都係買蚊嘅。不過我同佢唯一唔同咧就係咧，我就用鞋拍嘅，就唔係用手拍。咁然之後你又發覺咧，有開始有啲人就唔係買蚊，連曱甴同埋呢個烏蠅都有得賣。咁即係好鬼得意。 我介紹 咧，咁然之後 啲賣埋老鼠。 價錢咧就要跌到一毫子啦，由六蚊跌到落一毫子一隻。 呢啲又係重複翻嗰啲啊，第一個係天才，第二個係蠢才啦，唔係第一個係庸才，第三個係蠢才啦。咁但係喺大陸咧，亦都唔怕，因為點解咧？那個市場咁大咧。就算嗰條橋咧舊咗少少咧，都識得條水嘅都。 係啊，係啊。 喂，咁但係呢個賣蚊呢個潮流，到而家維持咗幾耐？ 都有幾個月啦，兩三個月應該有噶，係啊係啊。不過因為有時就少上淘寶網咁，所以冇得。不，因為我就係因為想去揾嗰張銀紙，咁就揾到有一個咁即係幾得意嘅嘢咯。 喂，你計條數咧，即係如果佢嗰個成本基本上係零噶啦，即係譬如你拍一蚊咁樣，係 啊， 零成本嘢嚟噶嘛。 係啊， 咁但係後邊跟住嗰個後期製作要幾耐咧？ 唔係嗱，佢最搞嘢咁樣嘅，訪問過呢個蚊子男，佢係一隻蚊都冇賣過嘅。咁但係後尾跟佢嗰啲人咧，就有人賣到唔知一蚊啊幾毫嘅時候咧，咁然之後就有另外一個網民咧，佢又係賣蚊咧，佢就話我賣咗都一段時間咧，我都賣到兩隻，係有人同我買嘅。咁即係呢個真係好好笑。 唔係喎，可能你個成本仲貴過你賣嗰個價喎，真係。 兩隻就咩啲啦，咁你但係呢個可能真係純粹賣個名啦，即係佢起咗個朵而家， 係 係嘛？但係喂，跟住後嚟嗰啲唔起朵㗎， 起唔到朵㗎， 起唔到朵喎。 所以開始咪有啲人賣曱甴咯， 係咯， 即係唔係賣蚊咯， 係啊。有冇人賣屎啊？ 咩？暫時未有，你可以試下。 唔係，莫記得以前好似有個藝術家，唔知將自己屎擺入罐頭度，跟住又唔知 佢嗰個就唔係啦。嗱，呢個就係拍賣啦。如果你講賣屎嗰就行為藝術嚟㗎啦，即係你可能喺公眾場合你屙埋咁樣，你跟住 發現你 other term 嚟講，依個賣蚊都可以係行為藝術㗎噃。 呢條橋就多少少，因為佢擺咗上去呢、這個淘寶網上面嘛， 係 佢作為一個商業行為嘛， 係啊， 咁當然如果佢如果話從佢如果係另外一個思維嘅方式，佢當係行為藝術，咁佢可能即係公眾公開場合做呢樣嘢，咁跟住拍咗佢擺上 YouTube 咯，基本上唔離開互聯網嘅，唔使諗啊，好多嘢都係全部從喺網上面做嚟㗎嚇。咁但係阿傑姐，如果你從呢個例子去睇咧，其實中國佢入邊呢個市場咁大咧，而家反而我哋睇到真係實際上好多。成本好低但係創意高嘅商機呢喺上面 有 存在。 咪有啲其實你睇到淘寶網成日都間唔中就有即係會有呢啲嘢嘅，即係開始會有啲僆仔成日賣 service 嘅。 嗯。 譬如我之前有見過有啲就係賣咩呢賣 唔係 唔係幫人做家務嗰啲。哦係啊，即係嗰啲嘢都會有，你會喺上面會見到咯。其實佢係已經開始有少少似即係 develop 到有啲似 eBay 咧，你就會發覺有好多時係有啲好多好奇難雜症嘅嘢有得買啦。咁但係你而家暫時講喺淘寶網，其實佔最多嘅一定就係即係 A 貨咯，即係假嘢啊。冒牌嘢嗰啲嘢仍然都係佔最多。 最關嘅問題啦，奧運嘅開幕式門票有冇得炒賣呢？ 好，我就未發覺有，但係同嗰個奧運聖火嗰啲呢，嗰啲就仍然都係仲係好多囉。 仲有冇賣火具嗰啲？ 火具有，仲有你上淘寶網搵到㗎。 唔係嗰次話有人做咗三支火炬俾人捉咗去咩？ 唔係啊，而家有都有，仲有仲有賣，同埋同火炬有火炬型嘅物品又有好多咯。 火炬打火機 呢、啊這個講講過啦，上嗰幾集講過啦。係啊， 所以唔使驚嘅。所以總之中國市場咁大咧，你食開條水都有得你食噶啦。咁、但係總括嚟講咧，嗱，即係我哋即係翻翻個奧運嗰個問題啦。其實而家喺你接觸嗰啲地方層面嘅群眾咧，或者人民咧，中國人咧，對奧運呢個開幕式或者奧運呢件事件个感觉系点啊？ 唔系都系期待嘅，即系中国人谂嘢就好简单嘅啫。咁始终都系觉得即系中国人系抵俾一个咁嘅政府去管嘅。即系有时佢哋嘅怨气系冇牢骚系有嘅，不过唔会话好似我哋咁多啦。即系譬如佢哋都会系成日个思维就系、是、即系唉、都系唔会有下一次噶啦。咁咁大型嘅活动咪将就下咯，即系咩都将就下咁、 其实我觉得相对上政府而家去将成个奥运咧嗰次表现国力嗰个 group 咧，嗰个目标咧其实改变咗啊，变咗做咧你冇出事反台。 佢、呢个好明显佢改变咗， 完全系改变晒 主调，改变咗主调。因为佢我谂佢发觉咧，即系如果佢将佢煲到咁大嘅时候咧，那个失望嗰个情绪系好容易撩起上嚟。 系啊， 系啊， 系啊。 而且你跟住嚟紧一样嘅惊咩咧？就是、中国奥运，即系中国运动员喺奥运个表现咧系唔好。 呢、這个可以我哋喺第二节翻嚟再讲多少少。系啊，即系关于北京嘅情况，即系奥运情况。 好、okay, 有阵间。 六月 HK Republic 大变身，全新节目内容，全新主持阵容。旅游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旅游学会 Rosa Sino， 天大地大无奇不有，潘兆忠同你谈生死，论鬼神，人气在线，恐怖在线， 人在做，天在看。郁敏同你指点江山，闹臭九官。 My Radio 有黄郁敏频道。 佢唔系先知，佢系乜嘢都知。股票投资最紧要问过沈大师，特备财经频道、沈振营频道、 人气组合 Bliss 同你讲识少女心事 ，Bliss 新地带。 佢唔单止 IQ 爆棚，仲系 IQ 博士。谭志强博士同你与时并进讲时事，谭志强频道。一个冇时间、冇地域限制，全港首个云集最多城中名人嘅网上电台 ，HKRebecca.com。 神州大地是人是事，唯有杰斯仔话过嚟知。一个北上广南的亲身体验，逢星期五晚请收听北上频道。 既然我们知道人和灵体都会四处走的话，又看看这次的灵体会去到哪里。 我喺个眼眼望出去咧，即系话嗰个锁匙，嗰、个叫是用咩？ 防盗眼， 防盗眼啦，望出去咧。我当时嚟讲咧，阿黄小姐佢嘅右边膊头嘅位，嗰、位女灵体咧，系喺佢隔篱嘅，而且有一只手咧，系搭住咗佢嘅膊头。咁另外仲有一只手咧，就摆只手指指住佢嘅胸口，跟住咧打得少少身咧，佢知道我望喺个。防盗眼望出去嘅，佢嘅眼神咧，即系同埋佢系零头叫我唔好开门，同埋佢嗰个样变咗系好凶嘅，我真系唔敢开门，我净系话俾佢听，佢未翻，佢唔喺度。 香港人网潘兆忠，恐怖在线，星期一至五晚10:30到11:30。